相连。等待在世界的各一边，人寂寞嬉笑，一年一年，天空叠着层层。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《天空》，她的音乐里呢加入了大量的弦乐来展现唯美，突出声音的特质。这是王菲声音最清晰明亮的一张碟，《天空》塑造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城市。王菲一袭白衣，无所不能的挥霍年华。而在录音室里和唱片里，最能够展现歌手的价值，也就是声音的特质了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你也可以从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收听到我们的声音。在王菲的天空里，我们听到了唯美的弦乐，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也有着很多相同的声音元素，苏永康，爱一个人好难。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，其实你怕被我看穿，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，事到如今没有答案，我的真心为你牵绊，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，简简单单地说爱是不爱，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，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，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，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，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，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。到如今没有答案，我的真心为你牵绊，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，简简单单地说爱是不爱，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，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

还是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让

9669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沟通的主要方式了，而在近期微信也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更新，更新之后的版本增加了不少有意思的新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。这次微信更新当中呢，增加了一项收藏里的笔记可以保存为图片甚至分享到朋友圈的功能，而且语音聊天也可以像系统通话一样去接听了。用过微信语音聊天的可能以前的体验并不太好，经常是你这边想了半天，对方那边却毫无反应。更新之后，你向别人发起语音聊天，对方的手机也会跟系统自带的来电一样自动弹出并且响铃，就算对方没有在微信当中，也能够像来电显示一样去显示出来。你可以选择滑动接听，与手机来电的功能非常类似。那第二个非常大的更新呢，就是撤回的长段文字你再也不用心疼了，因为这一次的更新当中，撤回功能键又新增了回炉重造的操作。你撤回了一条信息的提示旁边呢，新增了几个栏字叫做重新编辑，那这个按钮点击之后呢，已经撤回的消息就会重新出现在输入框当中，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原消息的基础上进行再一次的编辑，减轻了重新打字的麻烦，尤其是适用于长文字输入错误的情况下。但是一定要注意，超过2分钟的撤回时长呢，重新编辑的按钮就会消失哦。说完了微信更新的情况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。受到强稳空气的影响，山东烟台从10号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强降雪的天气，更冷的时候呢还在后面。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，预计在15号左右，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，华北和黄淮多地或将迎来今年的初雪，而太原和郑州等5个省会级别的城市最高气温也降到了冰点上下，创下了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。那在气温方面，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纷纷刷新了入冬的新低气温，北京、天津呢也都出现了5摄氏度左右的降温天气，最高的气温只有0度出头，寒意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加重了不少。那969微笑提示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天气寒冷，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，那目前的天气呢也是十分的干燥，要注意多补充水分，并且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，同时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12月21号下午 ，IAI 国际旅游峰会、IAI 国际旅游奖颁奖典礼、IAI 国际创想节2018启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。来自旅游界、广告界、品牌界、媒体界的精英齐聚一堂。商务垂询010-6546-220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969公益主张，969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小时候爸爸总喜欢让我陪他下棋，长大后回家总看到爸爸一个人孤单下棋的身影，不变的陪伴，不变的守候，回家陪爸爸再下一盘棋吧。 经典969公益主张，行动是最好的表达，用心重温幸福时刻。